好啦，咁呢、這个嗱，你而家讲完咩咧？就讲譬如啦吓，譬如比方咧，就譬如我哋舍受嘅地方，譬如话香港死咗咁啊，此方咧就譬如去或者响美国死咗咁就比方啦，嚟到香港嚟呢度受生咁就叫做此方啦，就系、是、色生咧，虽然系舍嗰边嘅色生嚟呢边受生，即系搬屋啫嘛。即是移民啫嘛，係咪啊？咁啊，由嗰度移民到嗰邊，人死都係一樣嘅，由呢度就去到嗰度投胎嚇。咁但係裏邊嘅色心咧嚇，從呢、這個唔係從呢個舍受嘅地方來，亦唔係由呢個受生嘅地方入呢個身體。雖然係圓中法師話去後來先作主央啊，呢啲係由作替理而講嘅。不是真替理，作替理就是宏般无帝不去，唯有业随生，业随自你上天堂落地狱的业种子。但是在真替理来讲，无一空一切空，无假无中无不空，空无嘢的、哦、因为这个色性呢，这个状性呢，本来就无内无害，这个众性的替理、啊、就是什么、啊、就是什么、啊、就是色性，我们阿赖耶识的性，阿赖耶识的性就是我们所显的众性，众性原本是无利无害的，含吐十方另有方所，即等于这个清净本愿周遍法界的开空，根本就无来无，你没有说、飞机呢是载了很多很多美国的虚空来到这里，是吗？我们也没可能带美香港的虚空去美国，即等于这个色性呢，即清净本愿周遍法界状性呢，是无来无去的。不过呢，是随众生的心应所知的量循业发现而已。虽然众生啊是循业流转于这个生死，是从那个同居土来，或者入这个方便土，或者从这个方便土入这个十部土，所以呢就有九法界众生的命族了。但是这些都是虔教所讲的因缘生法，实际上呢三土就是上直光土，色性就是藏性，根本没有三土可得。这里呢就是明因缘生法，即空是显空而来造。是故当知色音开网，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这两句我不讲你们都明白的啦、啊、识的啦，应该你们讲的啦。是故当知色音开网是讲这个色音的形象、啊、讲这个俗替理是有来有害，这里死那里受胎，所以呢人呢不需要怕死，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生生死死无有了期。我们可不可以摆脱生死呢？一生成佛呢？行不行？行，不是在这里你知道啦，在哪里你知道啦，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呢只要你开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啊、一生成办法事，因为寿命长嘛，日日都在那里修行，分分钟都在那里修行、啊、跟至上善人开会一次，所以呢去极乐世界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进取佛道、啊、不是去享福而去修行、啊、因为在那里修行呢修一日呢好过我们娑婆世界修一劫，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呢行两步退三步的、啊、但是那里只有进无退。你看我们今天、啊、譬如说、这一次你们这么诚心每日来听经，明年我来的时候又不知道你们来不来听经了，是不是？今年呢今生呢你们好发心学法，内世不知道记不记得学法， 是不是要发现发现愿力支持就带得到去愿力呢生生世世亲近善知识包括我在内生生世世上行菩萨道所以普贤行愿品教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要接近善知识要那些善知识对我欢喜才得不要憎我、哦、有些人呢是虽无过分面目可憎的嘛但恶人憎你无所谓善知识憎你就惨了所以呢我们是应该发愿生生世世上行菩萨道生生世世行这个善知识所以呢我们来世呢还可以学法仲记得修行你哋呢而家肯坐喺度几个钟头呢已经係前世修过嚟㗎喇。而果前世冇中落呢个善因呢冇可能㗎。你睇香港几多人呀成千万人囉。呢度有冇十分一呀八分一呀千分一呀係咪都係所以呢我哋出家人呢唔係自己赞自己呀。我哋可以出得成家呢都係在内人都係前世出过家如果我哋前世唔出过家呢今世物质咁引诱唔想出家你睇香港好多好多人出家人几少而家出家青年出家人都少喇香港係咪你哋有冇人发心出家咁嗱，而家講到呢度咧，色因當知，亦佛二事咧，就係講因緣即空即假即中嚇。呢、這個色因開往係因緣即假，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唔係自生，唔係他生，唔係無因生，是故知無生，咁就唔係因緣生咯。本非因緣啦，又唔係離開因緣。俗替你嚟講，唔係離開因緣；真替你嚟講咧，唔係因緣。咁啊，增俗。即增即俗，即俗即增，就增俗不二，就是中道，就显呢个色音之众性。咁咧呢度咧，前晚讲嘅色音，同埋今晚所讲嘅受想行识咧，就系、是、心法同埋色法两种和合五音。五音咧，众生依呢个五音咧，就做乜嘢啊？就作业，所以咧就成劫作。色音成劫作，受音成见作，想音成烦恼作，行音成众生作，色音呢成命作，命作，所以五作恶晒。如果我哋能够破呢个五音呢，就成佛道。点样破呢个五音呢？就教我哋修呢个守灵愿望大定，修守灵愿望大呢一。定一层一层咁破咧，每一层都有十种魔。要破咗呢十种魔咧，色音十种魔，受音行想音，行音色音都有十种魔。破咗五十重音魔咧，然后成佛啦。所以呢部经最后咧系讲破五十重音魔。咁而家讲呢个第二件就讲完啦。咁开唔开讲第三件咧？咁？而家仲有半个钟应该讲嗱，大佛顶以内密因修正了二支菩萨文行守灵严经卷第三，讲完色音系五音系呢个状性咧，就讲呢个六入十二次十八界啦。六入，而家讲六入。阿难，佛赐阿难，云何落入本如来藏妙真二性？云何就系惊喜？点解啊？咁你认为点解落入系如来藏妙真二性呢？咁落入系指乜嘢呢？就系、是、指六根啊！六根系咩啊？大家都有眼耳鼻舌身意，呢六根呢？可以吸取六层眼见识就去分别啊，呢啲系好嘅，唔好嘅，好嘅我中意啊，我唔去攞咯，我设办法去争取咯，唔中意嘅设办法去放弃咯，耳一样，耳去听， 好的声音，不好的声音。嗱，你听到呢度有啲 CD 咧，音声好好啊！啊，俾费俾我啦，咁去争取咯，系咪？咁啊，你话如果系我去做领袖，诶，唔好听，唔要啦，唔要啦，系咪？咁啊，系啊，事实系啊，响个施展度有好多人送啲灵验咒俾我，我听放嚟听，我系我唔要啦，唔要系台湾话，所以咧，我哋就系分别啊，六根咧分别六层咧就有吸取嘅作用，叫做落入，明唔明啊？嗱，呢度咧讲乜嘢叫做落入嗬？嗱。凡夫呢是取这个三界的六层，凡夫取这个三界的六层，所以呢就入有，什么都执着，什么都是有的。二性呢取这个出世的涅槃，所以叫做入空。菩萨呢是广修六道梦行，叫做入俗啊，或者舍二边采中道咧，叫做入中。知法有冇所入呢？咁知法明达明白能同未所一样嘅，啊，所以咧系能遍入法界普利众生。入系唔同嘅，但系同时系因缘生法，同时因缘生法啊。以问三觉缘，嗱，我讲三觉缘，你哋明白系乜嘢噶啦？系咪？本觉、此觉、究竟觉，系嘛？自觉、觉他、觉行缘无。三觉缘问得具嘅因缘生法嘅落入，以六道四摄因缘，六道大家都知啦，答中啦。四摄知唔知系乜嘢啊？知唔知啊？应该知吓，唔知布施、爱意、离行、同时。哦，布施你知啦，唔使我解释啊吓。爱意就系讲啲唔系叫你谈情说爱嗬，唔好会错意啊。讲啲人哋欢喜嘅说话啊，人哋咧。好高兴呢，你邓人高兴讲啲庆祝嘅说话。人哋悲哀嘅时候呢，你就讲啲安慰嘅说话。你唔好人哋悲哀嘅时候你讲啲庆祝嘅说话。咁人哋係苦恼嘅时候你讲啲喜庆嘅说话。这个呢人哋喜庆嘅时候呢你讲啲安慰嘅说话，自哀顺变啦，咁真係大家利是㗎啦，係咪？咁所以讲说话最紧要，哦，语言是人世根的沟通的工具来的，亦是人际关系的工具来的，亦是国际关系的工具来的。所以我们讲说话呢，我们应该要小心，要考虑一下哪些应该讲，哪些不应该讲，哦。我哋有两只眼睛，叫我哋多啲睇；有两个耳朵，叫我哋多啲听。只系一个口，叫我哋讲少啲说话。哦，所以咧，我时时叫人咧，多念一句佛，少说一句话。你唔讲，人哋冇话你牙黑嘅。你讲错晒嗰阵时咧，就黑人憎啦。咁所以咧，呢个话咧系好紧要。所以佛教咧做教人做菩萨咧，要讲爱意，明唔明啊？布施爱意，利行咧就系你嘅行为要利益众生，唔能够自私自利，吓唔能够顾自己。所以《梵网经》里边有一句说话话。好事向他人，恶事向自己。如果不懂得佛法的人，你痴线啊！神经病咩？好事俾人，坏事向自己。 菩萨就是这样，菩萨就要舍己为人，哦，好的东西给你先给你，哦，自己呢拿些坏的东西无所谓，代众生受苦嘛。所以呢这个是叫做什么利行。同时呢，啊，你要教他呢，啊，譬如说你想当个医生咁，如果你唔系医生，你同佢接触唔到，导佢唔到啦，所以你又不妨去做医生。哦，咁你做医生咧，敲到有机会同你做朋友，然后讲啲道理俾佢听，叫做同事。医生一样，啊，做生意一样，啊，做教授一样。或者做农夫一样，所以呢一个行菩萨道的人呢可以做农夫提高这个农作业，可以做商人提高这个商业道德，啊，做菩萨呢又可以做医生，啊，改善这些医疗的服务，啊，所以呢叫做同时，啊，菩萨呢就是以这种因缘，啊，六道四摄的因缘产生菩萨的落入，哦，以四谛十二因缘的，四谛十二因缘的因缘就产生阿罗汉辟支佛的落入，以四善八定的因缘产生色界无色界天人的落入，以十善的因缘产生天人阿修罗三善道众生的落入，以十恶的因缘呢就产生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三种众生的落入，啊，十善业你们知道是什么，不需要讲了，是不是知不知道，知道是吧，十恶反过来就是十恶，是不是，所以呢你想上天堂就做十善业咯，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落地狱，你想那样得那样，你想上天堂可以上天堂，只要你做十善，啊，你想落地狱仲容易，啊，只要你做十恶，啊，咁啊十法界咧都系因缘生，因缘生咧缘生无性，当体即空，空啊就系显呢个真谛理，就系显呢空而来藏。所以落入啊虽然系缘生无性，但系有落入嘅真嘅相力缘，哦，有你嘅相，有我相，啊，有二乘圣人嘅相，有菩萨嘅相，有佛嘅相，咁所以咧。点啊？显北空而来做，系作替理，作替理亦唔系真系有，对空而现有，啊，真替理亦唔系空，对有而现空，真作都唔系有一定嘅物质，一定嘅体质，啊，空有为是一心啫，啊，心咧本嚟清净嘅，啊，唔系空，唔系有。所以呢是显这个空显这个有，非空非有，然后可以现现空现有，哦，这个呢就是中道，是显空不空而来藏，因此说落入即是众生，哦，因为这个众生呢即妄即增，即是即理，作替理来讲是妄，增替理来讲增，现象界来讲是事相，是本体来讲是理性，所以呢即相即性，因此叫做妙增而成，啊，佛赐阿难云何落入本义来藏妙增而成，啊，所以呢因缘生法，它的本相是妄的，性是真的，本来就是义来藏，就是妙增而成。为什么叫做妙增而成呢？就是因为呢即是即理，即相即性，即妄即真，所以叫做妙增而成。我们众生，啊，迷了这个妙增而成呢，不知能入所入，能入是什么？能以鼻舌身意，所入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开妄的，冇实体嘅，哦，咁嗱，你话我明明有眼有耳响度啊，咁呢个咧会变嘅，变变下就冇嘅，你知道啦，始终系冇嘅，系咪？咁啊，色声香味咧 是因为你有六根对它才显出有色声香味啫。如果你没有六根去烹饪这些色法呢，是没有的，根本是没有的。有心有能见法，所以有所见的法，能所都是没有的。可惜我们不明白呢，我们不明白能入所入，为是一心，因此呢就妄生采舍，喜欢这样拿那样，不喜欢那样抛弃那样，喜欢这个先生今天就爱他，不喜欢离婚这个呢就是采舍憎恶之心，所以就有见思烦恼作了。有这个见思烦恼作呢，所以就成三界苦恼的众生咯，就有苦恼咯如果我们没有能没有所没有爱没有憎，就没有苦恼二乘圣人呢是舍生死采涅槃，舍有而采空，所以就有这个尘沙烦恼作，成为自利的众生。菩萨呢是舍九界的生死，正法界的涅槃，是见有这个无明可填，见有这个佛道可证，咁就变咗成呢个大道心众生。所以九法界嘅众生嘅六入呢都唔能够超出烦恼同埋生死。咁而家呢话呢个六入啊本嚟就係二类众生。我哋个六入系众生，法嘅六入又系众生，就係显示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这个就是这部经所讲的第一二谛理这段经文很长了，不讲了。